为了进一步吃透十九大精神，实现理论与教育实践的深度融合，近日涿州市第二中学召开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动员大会。会议要求要通过开展专题学习、组织专题讲座等方法，全面把握十九大报告的精神实质、观点方法和实践要求，使其更好地武装头脑、指导实践。要充分利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的重要作用，集中展示学校工作动态和工作成果，进一步掀起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的热潮。要结合教育系统的工作实际，坚持德育为首位，以教学质量为核心，以学生发展为要务，聚焦教育责任的落实，实现学校整体水平的提高。双贷作为一项民生工程，不仅可以改善居住环境，提高居民生活质量，还可以有效治理大气污染。涿州市各乡镇高度重视双贷工作，全力以赴积极推进，确保做好这项民生工作。我是冯博，欢迎继续关注本台其他内容。 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传承 慢生活，爱生活，有机生活。 随着一首非常好听、非常悦耳的钢琴曲来开始我们今天的有机生活。各位好吗？我是彤彤。 我是周琳。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也是非常有幸的请到了来自阿波罗琴行的姚老师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 欢迎你。 来，姚老师给我们听众打个招呼吧。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我是姚老师。 姚老师紧张吗？ 不紧张还行。 对，刚才呢姚老师也是在私底下跟我讲哈，说自己曾经去这个国家大剧院有讲过课。对， 是的， 也曾经是这个音乐界的老师哈，非常非常的厉害。那这样姚老师，咱们先把咱们这个阿波罗琴行来给我们听众做一个介绍呗。 今年的4月1号，天下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雄安新区横空出世， 啊对。 二就是我们阿波罗琴行重组会议。阿波罗琴行呢是购买的商铺，地铁商铺。朋友们过来的话是非常方便的，坐地铁到大学城北站直接就到了。 对，阿波罗琴行的厂长姚老师呢，从事音乐教学已经有20多年了哈，一直践行在普及音乐艺术梦想的道路上。姚老师认为说，钢琴拥有最广的音域、最丰富的表现力以及最华丽而高难度的技巧哈。那刚才姚老师说到了，说您会20多种乐器哈，都是什么呢？ 啊，十多种 也很厉害。 这个8岁的时候。跟着民间艺人学了二胡 笛子， 后来到了学校以后学那种踩了还漏气的风琴再后来学钢琴，手风琴、口琴、竖笛等等。 今天姚老师来我们节目当中也是来给我们听众送福利了哈。 是的， 刚才也说到了，说只是你是九九的听众，进店就会送你竖笛一个。 对的， 对，非常非常的好， 非常丰厚的礼品。 对对，非常丰厚的礼品，而且你进店是不需要消费的，只要你进店就会送给你竖笛一个。 是的， 对。那么我们的店的地址呢，是在地铁大学城北站 A 出口，红灯往西100米路北啊，叫做阿波罗琴行。电话呢是010-6372-1351，010-6372-1351，还有一个微信号哈，是13801223243，13801223243哈。如果有听众喜欢竖笛的话呢，赶紧进店来，免费送给你一个哈，是不需要消费的， 赶紧来 进店就会送，只要你是九九的听众就可以哈。 是的。 好，我们继续来言归正传，来说一说我们这个阿波罗琴行哈，杨老师，这个阿波罗琴行可以说是一个培训机构，对吧？ 是的。 咱们除了这个钢琴以外，还有什么样的乐器呢？ 还有古筝。 古筝也可以学。 吉他等等。 古筝、吉他，还有呢？ 小提琴。 小提琴。 大提琴。 大提琴。 中国象棋。 象棋也有。 象棋也可以。 素描。 那这个竖笛有教吗？ 竖笛有教的。 就是说，这非常好哈， 是啊， 来到店来免费领一个，然后来报个班学竖笛， 特别好啊，这个想法。 杨老师，学竖笛难吗？ 竖笛不难。 不难。 应该算是一种基础入门的一个乐器，对吗？ 是的，是的。主持人周玲小姐也学过竖笛。 来我们讲讲呗。 应该算是很简单的，因为现在在很多的这个中小学啊，普遍的有在教这个竖笛。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一般这种小学生可以入门的这种乐器呢，其实也是非常简单容易学的。 好，这里是有机生活哈。刚才姚老师也给我们听众介绍了，说阿波罗琴行呢不仅有教钢琴，有竖笛，还有古筝、国际象棋等等等等一些培训哈。那么在稍后节目当中，姚老师还会给我们听众来做更详细的介绍哈。好，听到这一首歌来自光良的《童话》哈。为什么放这么一首歌呢？我从小就有一个梦想啊，就是有一个音乐的梦想，就是特别想会弹 钢 琴。对，但是魏老师一个问题哈，对于我现在这个年龄已经20多岁了，学钢琴的话晚不晚？ 只要想学习，任何时候都不晚。那么我们呢还有针对成人的简谱钢琴课程。那么全北京独此一家。 哇哦， 好多成人学钢琴就是因为学五线谱学绝望了。 太难了。 是是。 简谱钢琴呢一目了然，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是的，因为简谱它相对来说比较容易的去理解它。 好，那么稍后在节目当中，姚老师会把我们店里有的一些活动来给我们听众做一个更详细的介绍哈。好，我们再来说一遍，只要你是九九的听众，进店就会送你竖笛一个哈。对，是不需要消费的，送给你竖笛一支。地址呢是在地铁大学城北站 A 出口，红灯往西100米路北阿波罗琴行。电话呢是010-6372-1351，010-6372-1351。同时呢还有一个微信号哈，是13801223243，13801223243，赶紧进店去领一个啦，抓紧时间喽。 哭着对我说，童话里都是骗人的，我不可能是你的王子。也许你不会懂，从你说爱我以后，我的天空星星都亮了。我愿变成守护你，你要相信。

你能让我看见黑夜过去，想到达明天，现在就要启程，只有你能带我走向未来的旅程，想到达明天，现在就要启程，你能让我看见黑夜过去，天开始明亮的过程。 美琪的启程啊，欢迎回来有机生活，问候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彤彤， 我是周琳。 嗯，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啊，也是非常有幸的请到来自阿波罗琴行的厂长姚远老师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给我们听众讲一讲关于音乐的事儿，关于钢琴的事儿哈。刚才姚老师也说到了说，针对我们九九的听众呢，除了进店会免费送给你竖笛一支以外，还可以免费试学一节课。 是的。 哎，姚远老师，这个试学一节课是试学钢琴对吗？ 是的。 那再给我们听众讲一讲呗，这个试学是一个什么意思呢？ 试学一节课就是钢琴有两种课型提供试学服务，一是这个小组课，每个学员一间琴房，老师巡回辅导，这样的课程是免费试学一小时。 哦， 还有一种课就是一对一的钢琴课，免费试学，那个交费学是45分钟一节课。那么试学的时候呢是试学半小时。 哦，我觉得半小时足够了，可以看出来这个人到底喜不喜欢钢琴，对这钢琴有没有兴趣哈。 是的，一方面要看看这个环境，再一个看看我们的老师教学的水平，是否满意。 哎，那这样姚老师哈，比如说我家孩子6、7岁这样一个年龄很适合学钢琴对吧，那我肯定很注重教他的老师怎么样。那咱们这儿的这个教音乐教乐器的老师都怎么样呢？ 我们的老师全都是来自中央音乐学院。 哇哦， 中国音乐学院和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等等师范院校毕业的，有一定经验的老师。 哦，也是哈。刚才在私下我们在沟通的时候呢，姚老师给我放了一段他们这儿教古筝的一位老师在弹古筝。哇哦，那个，哎呦，那个，如鱼得水的感觉，对对，特别特别的好听。好，我们继续来言归正传，来聊聊这个钢琴的事儿哈。姚老师说咱们这儿买钢琴，您想退就退，这是个什么意思呢？我把这还可以退吗？ 那么。有好多朋友买了一段时间以后，孩子学不下去啦，或者要移民啦， 对， 要工作调动去外地啦，那么这钢琴放家里边就， 没有用处了， 对，还占地方，就想把它处理掉。我们这还能够解决你的后顾之忧，无论你是什么理由，我们都可以退，只需要，你付一下租金就行了。租金是1天10块钱一个月， 就是在咱们使用的这段时间按1天10元这样算是吗？ 是的是的。 我觉得这真的是蛮好的，会有很多孩子比如说，哎呀，我喜欢学钢琴，我想买个钢琴，父母给买了，这孩子比如说学了一星期之后，哎呀，我不喜欢学了，太难了，我学不会了，然后这钢琴呢就没有，就是用不到了嘛，对吧？所以呢也可以退，只要付租金就可以了，每天10块钱的租金也是一个很合理的一个价格了哈，也是很亲民的一个价格。 咱们还有这个购古筝免费学的活动，是购买古筝就可以免费学吗？ 是的，购买古筝免费学， 以古筝售价的千位数为准。 嗯， 譬如说2600元的古筝， 嗯， 那么它的千位数是2，就是免费学习2个月。这2个月期间，你哪怕天天来都可以， 啊， 次数不限。 也就是说，其实，嗯，如果咱们买了一个2000多的古筝，学习2个月，其实也能学会一两首曲目，对吗？ 嗯， 那是肯定可以的， 肯定可以，而且会把这个初学的一些东西都学得很扎实了。 是的， 对，而且呢，在咱们这儿购买古筝呢，除了获得这个古筝架、古筝包、这个指甲、胶布等等一些赠品之外呢，就可以免费参加学琴的活动哈。比如说，你买的这个古筝是2000多块钱，就可以获得2个月的免费学习的机会，哪怕是你天天来都可以哈。嗯，比如说你买这个古筝是5000多块钱的，就可以来学5个月，是以这个千位数的这个数字哈 为标准， 对，为标准哈。好，我们继续，说咱们这儿这个简谱钢琴班，刚才我还真没太听明白是个什么意思呢？简谱跟这个五线谱什么区别呢？ 简谱呢，在我们国家报刊杂志上群众活动当中广泛的采用简谱。 哦， 那么我们大部分朋友或多或少的对简谱都是有所了解的。 嗯嗯嗯， 那么用简谱来学钢琴呢，就是右手是简谱，左手也是简谱。 哦， 从理论上来说，一切钢琴曲都可以给它改写为简谱， 简谱，嗯， 都可以改写。 嗯， 对， 嗯， 只不过小孩学呢，学五线谱，它跟学简谱一样容易，但对我们成人来说， 嗯， 有了简谱基础以后，再学五线谱 会觉得相对会难一些， 对，嗯，显得费劲。 哦，所以说呢，学钢琴还是小孩更适合一些哈。那么如果咱们听众有你的孩子喜欢学钢琴的话呢，赶紧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了。 是， 买钢琴呢，你不想要也可以退，直接付租金就可以了。而且咱们现在呢还会有这个免费试学一节课的哈，可以让你的宝贝姑娘、宝贝儿子过来试学，看看这个孩子们到底有没有兴趣来学习钢琴哈。 嗯， 杨老师，我有一个问题哈。 嗯， 都说这个学钢琴对这个这个手的条件是蛮多的，比如说这个手大不大呀，跨度怎么样啊，这个到底有没有影响呢？ 嗯，那么手条件好的呢，他也许可以学成钢琴家。 哦， 哎，要是我们只是想陶冶情操， 嗯， 只是想锻炼我们的右脑，那么手指是什么样的条件都可以学， 都可以学。 嗯，是的。 哦，那比如说我这个小拇手指呢，它相对于其就是没有过这个第二过这个线， 关节线， 对，关节线，那我也可以去学吗？ 嗯， 会耽误我弹曲子吗？ 不影响。 哦，不影响，没有问题。 嗯， 哦，那我放心了哈，我这个学钢琴的梦想终于可以实现了。 是的，是的，只是可能成为钢琴家有点费劲啊。 哦，我不希望成为这个钢琴家哈。 嗯， 会学一点，因为我从小就是特别喜欢的去，因为经常会看电视嘛， 嗯， 有一些长得很漂亮的姑娘去弹一首钢琴， 长发飘飘， 对对对，弹一首钢琴曲，嗯，很令人羡慕。包括长大之后，我们去一些比较说一些很高端的一些餐厅啊，对对，或者是一些很大的一些购物广场。都会有钢琴给你来免费弹。 其实最主要的还是这个气质会有一个提升。 对对对，我觉得音乐能让你的心情变好，能让你的心静下来。 嗯， 嗯，好，这里是有机生活哈。刚才呢，杨老师也说到了，说只要是99的听众，您进店就会送你竖笛一支，是不需要你消费的，只要你进店就会送给你哈。那么店的地址呢，是在地铁大学城北站 A 出口红灯往西100米。路北，地铁大学城北站 A 出口红灯往西100米路北哈，叫做阿波罗琴行。如果有听众你正在路上的话呢，不妨去店里来领一支竖笛来学习一下。学竖笛呢，刚才姚老师也讲过了，是一个很简单一个入门级的乐器哈。电话呢是010-6372-1351，010-6372-1351。还有一个微信号是13801223243，13801223243。同时呢，我们现在也开通了这个免费

首很好听的歌曲啊，来自熊天平和许茹芸演唱的《你的眼睛》。欢迎回来，有机生活，我是彤彤， 我是周琳。 嗯，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也是非常有幸的哈，请到了来自阿波罗琴行的厂长姚远老师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给我们听众讲一讲关于音乐的事儿，讲讲关于钢琴的事儿哈。 是的， 嗯，在前两段节目当中呢，彤彤也说到了，只要现在的听众你正在路上哈，正在收听我们九九的节目，来到我们阿波罗琴行进店，就会送给你竖笛一支。 是的， 对，免费送给你呢，是不需要消费的， 而且 进店对就会送给你一支竖笛， 而且还可以免费参加一次试学课程。 嗯，试学课程地址呢是在地铁大学城北站 A 出口红灯往西100米路北，地铁大学城北站 A 出口红灯往西100米哈，不仅呢可以领到一个免费的竖笛，还可以来免费的学习钢琴一节课哈，对对对。好，我们继续来说说关于这个钢琴的事儿。 嗯，是。那姚老师，我们都知道这个钢琴是乐器之王哈，刚才也说到了，您会这么多种的乐器，您觉得这个钢琴确实能配得上这个名头吗？ 嗯，那是 肯定的， 那是没有问题的。啊，这个钢琴的话呢，它能够代替一个乐队，它两个手配合起来，那么无论是搞合唱啊，还是教学呀、啊，还是自弹自唱啊，都有其他乐器无法替代的作用。 啊，是的，而且弹钢琴这个情趣也是比较高雅的，比较高贵的。嗯，那姚老师也说过啊，想让这个钢琴艺术像阳光一样普及啊。那我想问一下，既然要普及的话，应该让大家都知道，这个钢琴如果想要去购买和选择的话，怎样才能选到一部好的钢琴呢？或者说刚入门的朋友怎样才能选到一部合适的呢？ 那么这个钢琴的挑选呢，要跟自己的空间相适应。比如说、 哦、怎么说呢， 你要是把钢琴放在房间，你就不要追求的钢琴的尺寸过大 啊。也就是说，如果在房间的话，千万不要放那种三角的那种，是吗？ 啊，对，高度太高的也不用。 嗯， 因为它这个钢琴越高，它的音量就会越大。 哦， 那么一般来说，放在客厅可以稍微大一些。 嗯， 那么挑选钢琴呢？现在我们阿波罗钢琴有黑的，有棕色的，有白色的，有胡桃木的。首先可以确定一下自己喜欢的颜色，然后再去感受音色。那么 声音好不好，那么就是挑选钢琴的关键。那么你这个要看它高低音是不是和谐，是不是反差特别大，那么琴键是不是很灵敏，弹下去是不是能够立即反回来， 很快的回弹。 哎， 那我还想知道，就是如果不太懂钢琴的话，他去买的话，是不是有一个那个专门测试分贝是否准确的这样一个仪器？ 有定音器 啊，定音器， 定音器就是、就是可以测一下，那么这个钢琴的标准音拉它是不是440赫兹？ 啊，所以即便是外行，他也能挑选到一部合适的钢琴，对吗？ 对，没有问题的。 那这样，姚老师，比如说是像我这种没有学过钢琴以前，那么现在我突然之间想学了，那我是买一个那种立式的钢琴合适呢？比如说我家里空间很大哈，还是买一个三角那样的比较合适呢？ 那么，假如家里边地方又很大，钱又有富裕的话，可以买一个三角钢琴。 哦，那我可以理解为这个，因为经常看电视嘛，这个什么郎朗啊、李云迪啊，都是那种很豪华 的 那种，对，很帅气 的 那种三角的钢琴。比如说像这种刚入门的这种立式的，是不是也可以啊？足够了，是不是？ 郎朗、李云迪初学全都是立式钢琴。 哦，都是先从这个立式钢琴来学起的。 对，而且这个挑选钢琴，我补充一点，就是不用盲目的去追求洋牌子。有好多洋牌子实际上它一个进口的螺丝都没有，那么媒体上也披露过好多假洋牌。那么国产的钢琴性价比是比较高的。 那可以说咱们阿波罗琴行的钢琴质量是没有问题的，非常的好哈。 根据2016搜狐网的测评，阿波罗极有可能是中国音色最好的钢琴。 也可以说是无论是这个价钱方面，也说很多可以你供您来选择的哈，从10000多、20000多到甚至更贵的哈，都可以来选择。无论是这个价钱、音色、质量、颜色方面哈，都是非常的好的，可以说哈。 是的，而且我们的服务也是一条龙的。 对， 买到钢琴以后呢，我们的教学呀，包括这个后期的服务啊，也是非常的到位的。 同时呢，我们刚才我们也是有哈，比如说你买了钢琴，学了一个月之后，我觉得哎，我没有兴趣了，不想学了，我们这儿也是可以来退的。对，只需要交 租金就可以， 交租金就可以了，每天10块钱。而且呢，现在杨老师呢也是针对我们99的听众送上了很好的福利哈，可以来店里免费试学一节课哈，是仅限钢琴。如果你对这个钢琴感兴趣的话，你一定要来试一试，学起来看你到底喜不喜欢，有没有这个天赋哈。刚才我也说了，我有时间我一定要去学一学，因为从小有一个梦想，就是会弹一首钢琴很美，坐在那儿弹一首很好听的曲子。 是的，那我们的地址呢是在地铁大学城北站 A 出口红灯往西100米路北，地址是在地铁大学城北站 A 出口红灯往西100米路北。 电话呢是010-6372-1351，010-6372-1351。同时呢还有一个微信号是13801223243，13801223243。同时呢，现在如果你正在路上啊，在听我们的节目，不妨到店去领一支竖笛，是不需要消费的哈，只要你进店就会送给你一支竖笛。只要你是听99过来的，只要进店就会送给你啊，赶紧去领一个竖笛吧。而且呢，姚老师也说到了，这个竖笛呢是一个入门级的一个乐器，很简单，像我们的主持人周琳小时候也是学过的。好，我们现在进小段的广告，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姚老师来给我们听众讲一讲竖笛的事情哈，也会给我们听众带来 小小 的 表演。 对，表演。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当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我最爱你爱你。

来自许巍的像风一样自由。欢迎回来有机生活，我是主持人彤彤。 我是周玲。 嗯，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也是非常有幸呢，请到了阿波罗琴行的姚老师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哈，来跟我们所有听众来谈谈音乐，谈谈钢琴的事儿哈。嗯，姚老师呢也是有非常多的头衔了，可以这么说。我先来给大家简单介绍几个哈。姚老师呢是阿波罗艺术中心的董事长，阿波罗钢琴厂厂长，中国乐器协会理事，小红花艺术团团长，阿波罗琴行系阿波罗钢琴门市部哈，可以说头衔非常多，弹钢琴他弹的简直了，好的，这没话说了是吧？ 嗯，对对对，那也今天也是非常有幸能够请到他，因为他也之前也在一些比较大的场合做过讲座， 对对对，像刚才说到了在国家大剧院有讲过， 对对对 哈，包括各种各样的大学哈都去讲过课。嗯，那这样姚老师，刚才您说您这个因为这个钢琴呢不好搬到直播间来，那是带了一个竖笛来哈，那给我们听众来演奏一段哈，来我们听众来欣赏一下我们姚老师的这个才艺表演。 好。 说这个曲子还是蛮有难度的一首曲子了，是吧？ 是的，嗯， 这个叫瑶族舞曲， 哦，蛮好听的哎。 计划送给听众朋友的就是这种乐器。 也就是竖笛， 对，所以呢有听众在路上的话呢，不妨到店里去取一支哈，是免费送给你的，不需要你花任何的钱，也不需要让你来买钢琴买别的东西哈，进店就会送给你， 可以去了解一下。 对， 对，同时呢也可以来享受一下免费钢琴试学一节课哈。地址呢是在地铁大学城北站 A 出口红灯往西100米路北哈，在地铁大学城北站 A 出口红灯往西100米路北，电话是010-6372-1351，010-6372-1351。如果你想进一步的了解的话，都可以来打电话进行咨询。同时呢，还有一个微信号是13801223243，13801223243。我们节目呢还有5分钟的时间，我们继续来跟听众聊聊这个钢琴的事儿哈。 嗯，是。 嗯，因为很多人的印象当中，钢琴都是一个比较贵的乐器，学起来蛮难的哈。那姚老师这样的想法是不是一个不太对的想法呢？ 钢琴实际上入门是很容易的。 嗯嗯。 钢琴比较适合入门，有的乐器它需要自己控制音准的，那是比较难入门的。 嗯嗯。 钢琴它每个音都是调好的，都是准确的。入门 只要能按照谱子来，嗯。 是是是，应该说是比较容易入门的。 嗯，那我们也知道啊，现在也是马上快要到元旦了，有一些这个元旦晚会啊，有一些年轻人或者是这个工作人员，他需要做一些简单的表演啊，包括一些艺考的学生，他们可能不是想长期的要去学这个乐器啊、钢琴啊什么的，但是他们想要在这个晚会上表演一段的话，能不能有一个速成的这样一个班呢？ 我们呢有强化，有强化训练，那么可以在比较短的时间之内，一两个月之内，哎，能够让你表演一首乐曲，让听众搞不清楚你究竟学了多久。 好， 能有这么厉害吗？ 没有问题的，可以强化训练。 嗯，是，如果有听众对这个钢琴感兴趣的话，一定要来学习一下哈。真的，音乐有的时候真的让你能充实你的内心，让你的心情静下来哈。 是的， 因为我有一个阿姨，她是开美容院的，工作还是很忙的，每天哈，她在工作忙完之后呢，她不会去向别人躺着去睡觉，而是坐下来弹古筝。她说弹乐器能让她的心静下来，就会忘记很多的烦恼。那姚老师，您可以说是从事这个音乐教育20多年了哈，您觉得音乐给你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 音乐它不能够揭示情感的奥秘，但它是情感的最佳载体。 哦， 当你悲伤的时候，你找一个旷野，找一个河边，你去唱一会儿歌，你会发现心情会好多了。 哦，真的？ 是的。 对，那 它可以帮助你释放情感。 对，那在你心情不好的时候弹一首钢琴曲，也会让你的心静下来，会让你觉得这个音乐真的是蛮有神秘感的一种东西哈，真的是这样。好，这里是有机生活，同时呢欢迎所有听众来到店哈，来免费送给你竖笛一支。地址呢是在地铁大学城北站 A 出口红灯往西100米路北，叫做阿波罗琴行哈。如果有听众对这个竖笛感兴趣的话呢，不妨到店来免费领取一支哈，是免费送给你的，不需要你花任何的费用就可以免费送给你一支，赶紧抓紧时间了哈。地址呢是在地铁大学城北站 A 出口红灯往西100米路北，叫做阿波罗琴行。同时呢，针对我们99的听众呢，杨老师也是给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活动哈，就是可以免费试学钢琴一节课，看看你到底有没有这个天分，到底喜不喜欢弹钢琴。无论是这个都是一对一的授课哈，无论是这个小孩子学的还是这个成人简谱的，都可以来安排试学一节课哈。如果有听众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来打电话来咨询一下，电话呢是010-6372-1351，010-6372-1351。同时还有一个微信号是13801223243，13801223243。好了，时间关系，我们节目也该结束了哈。节目最后，让我们感谢杨老师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给我们听众这么好的福利哈，谢谢您。 谢谢，也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们。 同时呢，也欢迎我们所有听众可以到店去看一看哈，来到店了解一下。如果有对，如果喜欢弹钢琴的话呢，不妨来试学一下，或者呢，来这个买一架钢琴来学习一下哈。不合适的话，我们也可以退的，对， 古筝啊，包括素描啊、象棋啊，什么都有， 都可以。好，我们节目呢也该结束了哈，我是彤彤，稍后呢还会有好音乐、好节目陪伴在路上的你，拜拜， 拜拜， 再见。